18点整。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于城市的悦动街区，相聚好友，齐聚即将到来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最美是音乐的触动交融。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 生肖12年是一个轮回，我们刚刚告别了猴年，迎来了鸡年。不仅辞旧迎新为我们迎来了洋洋喜气，而且鸡的谐音就是吉祥的吉，所以2017年一定会是个吉年。 FM 986主持人贾月恭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吉祥如意。 每个人心底会有几首老歌，它们旋律优美，经久不衰，或记载着某些事，或牵扯到某些人。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 FM 986，越听经典，越听经典，感受音乐，品味人生。 听众朋友过年好，这里是 FM 986正在播出的越听经典，我是贾月。感谢您在大年初一的傍晚收听由贾月带来的乐听经典。2017年，我们继续会在老时间和大家相会在调频 FM 986当中。在春节假期期间，我为大家准备了一顿顿丰盛的音乐大餐。说是大餐呢，是因为不仅歌曲首首经典，而且每期我们都只听相同歌手的作品，让您一次听得过瘾。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让我们先来听听号称歌神的张学友的歌。 付出一生，收回几成？情不能分，不能恨，不能太轻易信任。怎爱一回，尽是伤痕。泪慢慢流，慢慢伤，慢慢变成了朋友。寂寞的夜独自承受，爱不能久，不能够，不能太容易拥有。伤人的爱不堪回首，慢慢慢慢没有感觉，慢慢 慢慢我被忽略，你何人看我憔悴，没有一点点安慰。慢慢慢慢心变成铁，慢慢慢慢我被拒绝，你何人远走高飞，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慢慢熟，慢慢变成了朋友，寂寞的夜独自承受，爱不能久，不能够，不能太容易拥有，伤人的爱不堪回首。憔悴，没有一点点安慰。慢慢慢慢心变成铁，慢慢慢慢我被拒绝，你和人远走高飞，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憔悴，没有一点点安慰。慢慢慢慢心变成铁，慢慢慢慢我被拒绝，你和人远走高飞，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1996年《忘记你我做不到》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慢慢》，就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慢慢的来按照张学友唱歌事业大致的发展阶段来给大家进行一下梳理。张学友1961年出生于香港，自香港崇文英文书院毕业之后呢，先后任职于香港贸易发展局和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可以说他从事的工作跟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到了1984年，他凭借着一首《大地恩情》从20000余名的参赛者当中脱颖而出，获得了首届第18区业余歌唱大赛的冠军。在这之后啊，他得到了与金宝丽唱片公司签约成为旗下歌手的机会，并发行了第一张唱片《Smile》，在香港销量达到了20万张，成为当时香港乐坛新人当中的佼佼者。而这首改变他命运的歌，咱们的节目当中怎么能错过呢？马上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张学友翻唱关正杰的这首电视剧同名歌曲《大地恩情》，是一首粤语歌曲。 水弯又弯，冷言说又还，别我向你时，眼泪一串十二散。人已天地中，似流蚁千万。到我苦笑离群， 当日忆愤郁心间，若有轻舟强渡，有朝必定再把随着水退，难免起落造化，大地已在河畔，水声轻说变化，梦里依稀满地清脆，但我奔上已斑驳。 张学友在歌坛脱颖而出之后，在当时被认为是前辈关正杰的接班人。在此后他的歌手生涯当中也多次被选定为公益事业和政府机构来主唱主题曲。1986年他推出第二张唱片《遥远的他》Amor 依旧热卖，销量高达了20万张。接下来呢，我们就为您送上这一时期他的两首经典的粤语流行歌曲《月半弯》和《太阳星辰》。 将笑脸泛尽半点的醉意，夜已醉了，夜已醉倒了，让他安静到天晓。暗暗把你 终于又再共行。时时伸过，没看见他人，难得当中的你关心我，梦与我追寻，一纸张沾上失落，世界将似全陌生。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出道不久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两首经典的粤语流行歌曲《月半弯》和《太阳星辰》。那个时候的张学友呢，不仅在出道后接连的发唱片，而且出道后仅两年，他就在香港的红磡体育馆举行了第一次演唱会。接着在1987年，他在红馆举行了一连六场的个人演唱会，并获得了成功。可是看似成功的背后呢，却遭遇了新唱片销量大幅下滑的低谷。在1988年，他推出了《昨夜梦魂》中的唱片，却只有几千张的销量。而那个时候，香港的几大音乐颁奖礼上也见不到新晋歌手张学友的影子，因此此后的张学友有点低迷，甚至有点消沉。他不得不在酒吧唱歌，还染上了酗酒的恶习。不过这种状态呢，到了1989年，他出了新专辑《给我亲爱的》和《只愿一生爱一人》之后呢，就得到了改变。 在我心里面已经认同，从前夜里情深抱拥，为你一副任性的面容，至今去被戏弄，只愿一生爱一人，因你是独有。就此失踪， 这晚有裂缝，如何共他沟通？但你不再转身回头，求求别要提早放手。就算抛出了我的所有，亦不理会以后。只愿一生开一日，因你是独有。 如何能令你？ 只愿一生开一日，一世亦未够。 求莫认我心。 只愿一生开一日，即使做梦偶。 如何能令你？ 只愿一生爱一日，一世亦未够。 求莫认我心伤透。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贾悦。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演唱的《只愿一生爱一人》，您会不会觉得这个曲调特别的熟悉呢？没错，它就是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的曲调。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您安排的是张学友的专辑。上半时段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张学友从低迷状态走出来，重新活跃在歌坛的一首歌《夕阳醉了》。这首歌呢是由童安格作曲，展现了张学友的高超唱功的一首歌。上半时段最后就把这首歌送给您。 醉了，任谁都掩饰不了。因我的心，因我的心早醉掉。是谁大笑？是谁大叫？默然将心偷取了。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交低美丽上恩，人下情深故事更懂。寻寻觅觅 这缘分，接近这样亦让我分心，好吗？这样浪漫可惜放任，红红泛着酒窝的浅笑，何时愿让我靠近？醉了，任谁都掩饰不了。因我的心，因我的心早醉了。是谁大笑？是谁大叫？默然将心偷取。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交低美丽唇印，人下情深故事更动人，回来抱入我的心。回来别剩我一个人，寻寻觅觅这一生因你，寻寻觅觅这缘分，接近这样亦让我分心，好吗？这样浪漫可惜放任，红红泛着酒窝的浅笑，何时愿让我靠近？ 到吉年到，下面给属鸡的朋友们送福利了。2017年是属鸡朋友们的本命年，每到本命年时，汉族北方各地不论大人小孩都要系上红腰带，穿上红衣服等等。因为在汉族的传统习俗当中，本命年常常被认为是一个不吉利的年份，度过本命年如同是迈进了一道坎儿。而如今网上也常会有网友探讨自己的本命年经历，有人会说果然不顺，可是也会有人说自己在本命年平平淡淡，或者是一切皆顺。所以说本命年不顺确实无法通过事实的考验，但人们遭遇困难时心态才是最关键的，所以不信之人往往能够以平常心安然度过，反而是迷信的人心理和行为上都战战兢兢，本来能够轻易度过的坎儿，可能让他如履薄冰了一整年。所以说我们都要开开心心迎接度过本命年。当然按照习俗，穿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不仅寄托着一种期望，一种祝福，也预示着新的一年红红火火。 FM 九八六主持人贾月恭祝您吉祥如意，福寿安康，鸡年大吉。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 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Memory of the Heart Garden， 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品味属于生命分享的同行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它们旋律优美，经久不衰，或记载着某些事，或牵扯到某些人。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 FM 九八六，越听经典， 越听经典， 感受音乐，品味人生。 感谢您回到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贾悦。接下来呢，我们的精彩节目继续，我会继续为您送上歌神张学友的经典歌曲。在节目上半段呢，如果您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就会知道了，我们大致呢去按照张学友的歌唱事业发展的阶段进行了一下梳理。他自踏上歌坛路呢，也不是走得一帆风顺的，刚刚在歌坛崭露头角，就经历了一段唱片销量不高的低迷期。不过在1989年之后，这种情况呢得到了改观。那时在1989年至1990年期间，谭咏麟和张国荣先后退出了香港音乐颁奖礼，张学友抓住机会成功成为金宝丽唱片公司的主打歌手之一，使他的歌曲重新回到了香港几个大型的音乐排行榜上，并在同年几个大型音乐颁奖典礼上大出风头，巩固了自己在金宝丽唱片公司的蓝奖的地位。在这一期间呢，他推出了几首华语流行音乐的经典歌曲，比如下面的这首《李香兰》就是这样的一首歌。 春风，我心因何老春风？说不出，借酒伤神。夜雨冬，雨点透射到朝。头似是梦，无法感动，迷住凝望你褪色照片中。啊，像花虽美红，如冰虽不冻，却像有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啊，是杯酒渐浓，或我心真空，何以敢震动？ 找到时间裂缝，夜风中告知我难寻你芳踪，回头也是梦，仍似被动逃避凝望你，却深印脑中。啊，就化作美梦，如冰霜不痛，却像有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真空何以敢震动， 刚刚为您送上的这首《李香兰》改编自日本歌手玉置浩二的一首歌，收录于张学友在1990年推出的专辑《梦中有你》当中。该曲呢，在台湾、新加坡、中国大陆以及马来西亚等地都受到了热捧。时至今日，世界各地呢，许多华语电台仍旧时常的去播放这首《李香兰》，是罕见的，虽然不是冠军单曲，却在日后大热的粤语经典歌曲。在1991年，张学友推出了两张唱片《情不尽》和《一颗不变心》，其中收录于《情不尽》专辑当中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大受欢迎。 除了当年夺得了各大音乐颁奖礼的歌曲奖外，更分别在1997年获得了商业电台《叱咤殿堂》《至尊歌》以及金曲20载十大最爱殊荣，和1999年获得了香港电台《世纪十大中文金曲》的殊荣。《情不尽》和《一颗不变心》这两张专辑的成功呢，使张学友与刘德华和黎明在香港的各大颁奖礼分庭抗礼。三人连同其后成功取代李克勤的郭富城，一起被封为了后来影响到华语乐坛一个时代的四大天王。我们接下来呢，会为您多送上几首这一时期张学友脍炙人口的好歌。首先呢，我们会听到获得了多项殊荣，改编自日本著名乐队南方之星的那首《每天爱你多一些》。 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心灵。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明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哦哦， 张学友在1992年推出的粤语唱片《真情流露》当中的九首歌曾经登上了香港音乐流行榜，并多次占据榜首的位置，成为香港流行音乐上榜歌曲最多的音乐专辑之一。马上我们为您送上的这两首歌就都来自于这张专辑当中。首先我们会听到他和汤宝如一起合唱的那首《相思风雨中》。在这张《真情流露》的专辑当中啊，还有一首歌当时是非常流行的，叫做《分手总要在雨天》，是一首粤语歌曲。我想咱们比较熟悉的呢是它的国语版本，它的国语版本就是那首非常经典的《一路上有你》。马上呢，我们就会听到这首歌。

若是从构思开始算起呢，这张《醒着做梦》诞生过程应该会有十年之久，并且他说他的余生呢还是决定奉献给演艺事业，会一直唱到老，唱到不能再唱。我想这就是因为对于唱歌的一份热爱，才成就了今天的歌坛常青树张学友。节目最后把这首《我醒着做梦》送给您。 可现实像闹钟吵醒了同床的一梦，我醒着做梦，就是痛也痛的感动，誓言像梦话，那就留在梦里背诵，只有在梦中，哪怕还 北京时间。